作用同埋即係聖殿嘅意義。故主咧，我哋可能做生意啊成。咁喺聖殿裏面嘅瞎子同埋瘸子嚟到佢耶穌面前咧，佢都治好佢哋啊，治病可以喎，因為係一件善事，一件好嘅事，係幫人嘅事啊。但係謀取個人利益咧，就好唔應該嘅事，因為天制獻祭也好，祈禱也好，是一個關係，建立一個咁密切的關係同主同人。咁司祭長同埋經師見到佢哋見到耶穌所行嘅奇事，又聽見咗嗰啲細蚊仔喺聖殿裏面喊叫咁話：，何山立於大衛之子，更加嬲怒。啊，豈有此理！出面已經有人咁樣叫啦，啊，連啲聖殿裏面嘅時候都聽到啲咁嘅説話，即係。其实咧就系听到啲细蚊仔喺，即系唔系喺圣殿里边叫，啊一路出边喺度叫紧咧，咁即系呢啲司祭呢啲咁嘅经师咧，觉得即系耶稣嗰个威风啊，或者嗰个情况咧，即系掩盖晒佢哋嘅位置啊，所以咧就大发愤怒啊，所以咧佢哋就对耶稣话：我听见佢哋所讲，你听唔听到佢哋所讲嘅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是啊，你们从未读过，你由婴儿和食奶者的口中被受赞美这句话吗？因为他们很不惧啊，他们在圣殿里面时时出入做那么多事，都没有人这样称赞美他们，竟然耶稣来到这里，受到人们这样的拥戴，受到这样的赞美，所以就质问耶稣，就是你听不到吗？你听到你应该醒啦，叫他们不要出声啦。但耶稣咧冇制止佢哋之外咧，仲教训佢哋。嗱，你睇到即系一路耶稣可以话系对佢一个挑战嚟嘅。咁呢句说话又嚟自边度咧？我哋睇下《圣命》第八章第三节，《荣达》第三节。第八章第三节咧就话：由赤子与儿嘅口中，你取得咗完美嘅赞助。嗱，呢个即系。一般嚟讲系好奇怪话，赤子语言话啲靓仔穿乜嘢啊？即系未识讲嘢，但系竟然咧由佢哋嗰度取得赞助，系表达咗乜嘢啊？即系其实是一个好大嘅笑话，啲人自以为醒过人嘅，自以为系叻过人嘅，吓唔识得赞助上主啊？呢啲咁嘅可能话头脑水未生埋嘅识得赞助上主，更系反映出咧。即係呢一個本性啊，耶穌本身嗰個身份啊，同天主之間嗰個關係。咁然後咧就睇先，我再睇多一句嚇。智慧書喺聖經後邊嘅第十章21節，十章廿一節咧就話：因為智慧開咗啞巴嘅口，使嬰兒嘅舌伶俐善言。所以就话，本来呢个细蚊仔，即系老想都未生埋，点解识讲呢咁说话呢？其实而家就系智慧开咗佢口，智慧令到细蚊仔接受咗天主嘅启示，或者代替咗天主要讲嘅说话。所以耶稣喺福音里边咧，耶稣都称赞话：父啊，你将嗰啲自以为是嘅将你嘅嘢咧蒙蔽咗啲自以为是嘅人，反为咧启示咗俾小朋友啊，个意义系一样。他於是即係講完呢句説話，對呢啲咁嘅經師啊、司祭長講完呢句説話之後咧，就離開佢哋，出咗城外到百萬尼去喺嗰度過夜。咁啊，究竟佢係咪去探拉撒路咧？咁啊，唔知道。不過就去咗百萬尼啦。咁啊，呢度就冇乜其他嘢啦，係講咗呢一個過程啊。咁然後咧就18節咧去到27節，我哋就。繼續下去先，後來先正再討論其他嘢啦。 早晨，他回城時餓了，見路旁有棵無花果樹，就走到跟前，但在樹上除了葉子外，什麼也沒找著，就對他說：你永遠不再結果子了。那無花果樹立即枯乾了。門徒一見就驚異說：怎麼這無花果樹立即枯乾了？耶穌回答他們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如果有信德，不但能對無花果樹做這件事， 即便你们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中，也必要实现。不论你们在祈祷时恳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获得。他进了圣殿，正教训人时，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来到他跟前说：你凭什么权柄作这些事？谁给了你这种权柄？耶稣回答说：我也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若答复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作这些事？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，还是从人来的？他们心中思量说：如果我不说是从天上来的，他必对我们说：你们为什么不信他？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，我们害怕民众，因为众人都以约翰为一位先知。他们便回答耶稣说：我们不知道。耶稣也对他们说：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作这些事？ 这里呢，短短的大概十零节就讲了两件事，一个呢就是助咒无包果树，另一个呢就是接受这些经师的挑战，也是回应他的一些说话。咁去呢、這個伯特尼過夜呢，早晨佢就返返城，又返返城嗰度，咁就經過個路邊呢，又見到無花果樹，咁想搵無花果，見到除咗葉子又乜都冇嘅。當然我哋睇馬太福音呢，就有時都覺得唔好明呢樣嘢，即係冇錯係見唔到無花果，但係點耶穌點解呢個時候搵無花果呢？咁其實佢就唔係無花果收成嘅時期嚟嘅。因為呢、這個呢就馬太冇咁樣講過清楚嘅，就係如果我哋睇馬爾谷福音第十一章十二節呢，咁第二日就是讲荣俊耶稣撒冷的事件，就是话先先讲了一个夜晚伯特尼睡觉嘛，咁所以第二日啦。第二呢，他们由伯特尼出来，耶稣肚饿，他从远处望见了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，就上前去看是否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东西。及走到那里的时候呢，除了叶子之外什么也没找着，因为仲唔係無花果嘅時節。呢度馬爾谷呢就寫得好清楚，咁耶穌開口對佢話：永遠唔再與人食你嘅果子啦。門徒覺得好奇怪，即係你鬧都鬧得有理由啊，係咪？咁好似完全冇理由咁。咁大家明唔明呢個事件係咩嘢？或者有冇諗到？究竟耶穌想做乜呢？唔係影出嚟想，佢係死咗先攞嘅啫，攞走嘅啫。無花果樹呢，喺馬豆嘅記載裏面呢，特別呢想講一樣嘢嘅。其實耶穌做呢件事係有佢含義嘅。咁當然耶穌都唔會無端端即係唔盲不講理，唔喺收成季節都走去搵，即係你即係自己攞嚟飯啦，係咪？但係耶穌想話俾啲門徒聽一樣嘢。你記唔記得有一個記載，另一段記載呢，就係講無花果嘅冇收成，於是你話好啦，你掘泥鬆土加肥啦，等三年你睇佢仲有冇得嚇，冇先再斬佢啦。咁記唔記得耶穌有一個福音係，其實就係喺馬爾谷，記住都係馬爾谷講嘅。咁就係其實咧想講嘅咧，無花果樹其實係指呢一班猶太人，即係以色列人。三年咧，好可能你真係表達出咧耶穌三年先講啊。你開口你哋唔接納唔相信 ,ok, 不過一年兩年三年都係咁喎，咁就唔同啦，咁就即係有個問題出現啦。所以想門徒跟隨佢嘅門徒呢，了解到呢啲以色列人嘅冇改變呢，實在係一個問題。天主派遣佢嚟，而這個弥赛亚来临是他們以前所期待的，現在有厄里亚先知，即是约翰来到，已经讲了這個人的来临，這個弥赛亚的来临，但是他們一直都不接受不相信，所以 耶稣咧喺呢度讲出咗咧，即系佢哋冇结果子咧，就会受到惩罚。咁所以咧，就虽然咧，喺呢个事件里边咧，佢门徒就话惊讶呢棵无花果树落树枯干咗，即系见到咁嘅事咧，出现咁嘅问题，佢就即系惊奇呢件事件嘅出现。咁耶稣即系虽然门徒惊奇啦，不过耶稣就话俾你听，藉着呢件事件都话俾你听。如果你哋有信德咧，你哋唔疑惑对无花果树所做的，唔单止能够对，即系唔说点讲啊？你哋有信德唔疑惑，唔单止能够做对无花果树树讲呢啲咁嘅嘢，有咁嘅效果，就算咧你对一座山讲疑，好似疑公疑山咁啊，佢都可以出现。当然啦，今日我哋话，哎呀，点解我哋？求一样嘢又唔得，做第二嘢唔得嘅咧，咁我哋实在要问一下我哋嘅信德有几大。如果你信德大咧，咁我哋一定可以。如果我哋话信德唔够咧，咁点办咧？咁我哋又要学嗰、那个百夫长，主啊，求你加强我嘅信心，加强我的信德啊，使我咧可以能够大啲信德。因为信德其实我们传得深信就说信德其实都是一份恩赐来的，所以我们的信德如果不够大，就是表示我们的恩赐未够多，那么求天主给我们多些恩典。那当我们信德越大越大的时候呢，我们即是我们的祈祷，我们 所做的事呢就应该会有效果、啊、所谓应该有效果的意思就不是说即是天主一定要给你，而 即是我们的信心反映出我们的信心有多大。那就所以他说无论你们在祈祷里面求什么呢，只要信就一定得到。那这个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。那于是呢他入了圣殿。入了圣殿之后做什么呢？教训人。啊、就在这个时间。司祭长和经师民间长老又来到他问前，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做什么事啊？不是去说他正到无法讲住死的问题，那个即是湿碎。无所谓，但咧就教训人呢件事是先是大，因为系经师系呢啲民间嘅长老嘅事嚟噶嘛，佢哋先至系领袖啊嘛，啊咁咪呢啲系我做嘅喎，而家竟然你做，你系边个啊？你阿水啊？啊，所以即系质问耶稣，边个俾你权呢度讲嘢？权有冇问过？有冇问过我啊？你同人讲嘢，即系之类咁嘅现象 ，OK？耶稣就话：好啊，你问我权喺边度嚟啊嘛？我而家问翻你啦，你如果答复我咧，就话俾你听，我凭咩权柄做呢件事？就系约翰嘅洗礼问题。咁嗱，呢班人咧自己心有鬼啊，吓都好醒嘅。啊，如果我咁答，佢咁问我点咧？吓、啊，如果咁答，朋友又点咧？咁所以喺呢一句说话里边咧，我哋其实咧都可以学到一样嘢。如果有啲人话我唔知咧，其实唔系佢唔知。他不想答而已、啊、他可能他想过呢这样答有问题，这样答问题不就答死呢，答不死不就答死是的。那所以耶稣呢不告诉他、啊、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件事，当然在我们今天的立场来讲，我们一定知道耶稣凭什么权柄做这件事去教训人，因为一路都是他执行着天主的旨意嘛。好，有没有什么东西在 这里？这耶稣很聪明，他不是说他自己先讲其他嗰个人先，如果讲佢自己，梗系话你系答个死，答又死个耶稣。你问翻你传统时候，佢顶住佢都答，我啲主嚟死啊！你变咗一个叫 blasphemy， 系一个亵渎嗰样嘢嚟噶。所以咧，耶稣又非常之聪明答佢。咁佢知道圣约翰咧，我谂嗰阵时系好受欢迎。嗰度点讲都系大先知嗰啲字词嘅嘢，所以咧佢推俾佢，嗰个系点样咧？你觉得佢系点样咧？所以学多样嘢。呢叫做四兩撥千斤嘅， 我唔知啊。 唔係四兩撥千斤，唔係我唔同啊，回答咗我咯，回咗你先。好聰明。 同時一樣嘢都教咗我哋，人哋問問題唔係一定要答嘅，原來可以問翻轉頭嘅，啊可以問翻轉頭嘅。 我不過講咁耐咧，耶穌今日喺個心入邊已經知道猶太人撒冷會遇到咩事，所以咧佢已經三次、四次、五次啲公然挑人佢嘅權柄。好大膽喎，即係行入去公然挑人喎，又三日俾人講之外，冇叫啲人講，同嗰啲人講啫係嘛？咁加上佢又話佢趕呢啲人出去嗰個聖殿， 而家又話呢啲無花果喺度，即係叫 中暗示一樣， 借桑麻懷，點解借桑麻懷？所以你知道自己沒人勤，所以佢咁膽公然激到你好嬲。 所以啊，本師就無大害啊，係嘛？即係唔使再怕。 但係呢樣嘢冇人會咁做，佢做咁做，後面嗰兩更加講佢嘢添。 我估你會夠勇氣 好，好啊，好到咁 嘅嚟。順德， 嚇， 好啲，唉，求順德。我哋咧繼續廿八節至到三十二節，Colin幫我哋讀啦。 OK。你们以为怎样？从前有一个人，有两个儿子。他对第一个说：孩子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吧。他回答说：主，我去。但他却没有去。他对第二个也说了同样的话。第二个却答应说：我不愿意。但后来悔悟过来，而又去了。二人中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？他们说后一个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要在你们以前已先进入天国。因为约翰来到你们这里履行了正义，你们仍不相信他，税吏和娼妓都相信了。至于你们见了后仍不悔悟去相信他。 这个呢很明显呢，指出他们的问题，指出他们的所错的地方。你用这个比喻来告诉他们你的问题在哪里。咁當然嘅好簡單嘅就係悔改係一個重要嘅，税吏同埋娼妓，佢哋係有罪，不過佢哋識得悔改，識得去接納天主教導，或者話佢嘅使者嘅宣講，於是咧佢哋有悔改，佢哋都聽耶穌嘅説話，譬如嗰個。後來這裡面出現的就是那個罪婦，罪婦用眼淚幫耶穌洗腳，是他悔改的一種表現。咁耶穌就很清楚告訴你們，就是税吏和娼妓要在你們以前進天國，所以你們經師啊，你們法利賽人，你們師姐，不要以為你們身份特殊，你們一定呢在天国里面高高在上，或者是你们能够先进入天国，比那些咁嘅税吏啊、娼妓啊更加要早入天国。其实就不是，除非悔改，如果唔系咧，任何人咧都冇入天国嘅机会。当然入天国是天主嘅恩赐，不过恩赐咧你都要悔改，然后去接纳啊，先有机会入呢个天国。所以耶稣讲得好清楚，佢话至于你哋。就是指那些經師、法利賽人見了之後仍然不悔改去相信他。那當然對我們今天來說呢，是我們一個反省的時刻，就快這個四旬期的來臨，這些說話呢會不斷地提醒我們呢，究竟我們有沒有反省我們的信仰，反省我們的生活，我們去改變我們的路向，或者我們生活之中的一些抉擇呢。